正在我国访问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体育总联合会主席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礼物。礼物是5月8号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体育总联合会代表团团长、体育总联合会主席穆瓦帕克·陶乌皮克·朱姆亚交给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的。